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0集，生辰三。众人闻言，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去，年轻女子拂开珠帘，含笑往里走来。她年纪轻轻，容貌生得极为清秀，眉如新月，眼如秋水，盈盈淡淡，唇角微勾，穿着一身晚霞紫百合如意暗纹裙，丁香苏绣烟罗衫，归云髻，暗紫的葫芦八宝耳环，倒也不是很华丽的打扮，甚至称得上是简朴。然而却仿佛随着他的到来，本就富丽的长厅也为之一亮。有些庄重的紫非但没有过头，反而衬得他肌肤赛雪，眉眼如画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，裙摆以礼，丽色逼人，那是和李梅截然不同的美貌。美人在骨不在皮，李梅是美的，可这女子的美却如春日的溪水，夏日的薄冰，秋日的弯月，冬日的盛雪，美在仪态，美在神情，仿佛增一分则多，减一分则少，叫人看得目不转睛，却又心生凛冽，不敢生出遐想，只得仰视。沈妙微微抬着下巴，走到了主位以下女眷那头的正中坐下。他神情雍容，这满屋子的夫人小姐亦有高官贵族，却和他这么一比，显得相形见绌了。晚来自罚一杯。沈妙接过罗坛递过来的酒，笑道，说着悠悠雅雅地喝了个干净，不卑不亢，不偏不倚，有豪气却优雅。来人中亦有谢景行的追随者，固然是为了逢迎，可是沈妙这番动作却让人心生好感，立刻就应和着举杯，笑道， 王妃好气度，我等一同干杯。 罗坦眨了眨眼睛，总觉得沈妙今日格外的好看，气度也格外的不同，不管如何总让他与有容焉，自觉脸上有光，腰板也不由自主地挺得更直了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扫了一眼场中众人，却是想起了今日惊蛰和谷雨几乎为他忙碌了大半个下午，他总要以瑞卿王妃的身份去认识这龙夜朝堂之上的众人，更重要的是有梅夫人在场，他不容许自己在梅夫人面前有一丝一毫的溃败，这是他背负了一双儿女而来的尊严。前生输得再惨，今生总不会是前生，一丝一毫他都不会退让。李梅也怔怔地看着沈妙，目光似有惊异。沈妙对着他淡淡一笑，心却冷如冰窖。他们姐弟二人还真的敢这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他面前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真的以为有了叶家就如此有恃无恐吗？罗坛小小地拉了一把沈妙，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道， 小表妹，你是不是和妹夫吵架了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劲的模样？ 沈妙转眼向谢景行看去，他正听着面前一个官僚敬酒，漫不经心地听，目光却未往这头看一眼，真是十足的冷漠。沈妙微微黯然，也不知铁衣将那封信给他没有，若是给了他都是这副模样，今夜沈妙也不确定能不能解释了。正想着，却听见一位大人说道， 既然这会儿子人都到齐了，大家就一同祝贺亲王殿下生辰。 众人一同举杯道贺，谢景行勾唇应了，一杯饮尽，只听得一位夫人说道， 哎呀，说起来叶夫人刚找回了叶小姐和叶少爷， 叶小姐生得如此美丽，想来也是才艺双绝，又与瑞亲王府颇有渊源，倒不如应个景儿，露两手给亲王殿下道贺。 这话却是有些贬低的意思在里头。一个千金小姐当着众人的面给人表演才艺，若非是正经的比试场合，就显得有些轻浮了。况且叶梅之前可是商户家长养大的，才艺之类又有谁人能知道呢？这夫人明显就是过来挑刺儿的，看来叶家在陇叶的政敌也不少啊。叶客面有不快，叶夫人也正打算回敬，却听得叶梅笑着开口道： 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怕扫了诸位的兴致，不敢献丑。 那提议的夫人正是巴不得他献丑，立刻笑道： 哎呦，怎么会呢？想来也不会的，亲王殿下您说是不是？ 谢景行挑眉，这才往这头扫了一眼，唇角一扬，似笑非笑道： 跳吧。 语气却是有些随意，仿佛在指使哪家工人取乐的舞娘。叶梅目光一闪，却仍是站起身来，先是对着沈庙行了一礼道： 既然今日大家兴致都这样好，我方来陇叶也不知有没有坏了规矩，不懂事的紧，不过也愿意献丑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，总归是个玩闹的性质。 一番话说得规规矩矩，又好似为人考虑，几分天真不知事，却带了些妩媚的挑逗。沈庙却看到了叶梅眼中的挑衅。 曾与养母学过青州的一种水袖舞，今日就跳给大家看吧。 沈庙微微低头，唇边闪过一丝冷笑。叶梅很快就换了衣裳出来，她本就生得有些偏于妩媚的美貌，却穿了一身雪白雪白的长裙，宽大的束腰将她的腰肢裹得堪堪不盈一握。又想翘，一身笑，她果真是被这雪白的衣裙衬得俏脸端丽，窈窕生情。四扇摆好的屏风架着宣纸，纸笔墨都在，弹琴的侍女也在。弹拨第一声开始，叶梅抖了长长拖地的水袖开始翩翩起舞来。沈庙的指甲几乎都要掐进掌心了。水墨舞是叶梅跳得最好的一种舞，叶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每一样拿出来都能独占鳌头。后宫之中，独宠自然有其魅力，水墨舞不过是其中之一。翩翩起舞的时候，袖子上蘸上墨汁，在宣纸上作画，一曲舞罢画成，既风雅又独特，美人美景美画，好不风流。可是这水袖舞却是沈庙的心头喜，眼中刺，每每瞧见都痛不可当。当初匈奴来请求和亲，傅修仪要把婉瑜嫁过去，沈庙软硬皆施，甚至拿沈家要挟，可是奈何傅修仪心如磐石，不为所动。婉瑜想了许久，却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自己学了一首曲子，亲自弹给傅修仪听。那首曲子是婉瑜寻了许久寻来的，又被沈庙改了又改，婉瑜想说的话都在曲子中，不过是希望傅修仪念着妇女情分，做事不要那么绝，给婉瑜留一条活路，打消这个念头。可是那一日，沈庙将傅修仪请到坤宁宫，让婉瑜弹给傅修仪听，才方弹完，才方看见傅修仪眼中有一丝动容，梅夫人就不请自来了。她笑着旁若无人道： 陛下原来在这里，臣妾今日新学了一支舞，想跳来给陛下观赏，既然皇后娘娘也在，一并观赏了吧。 她跳得妩媚生情，傅修仪看得深情厚意，却全然忘了还在等候的婉瑜和沈庙。婉瑜眼中的失望，沈庙永远也记得，才十几岁的小姑娘 眼中的生机一点点淡去，几乎归于平静。到了第二日，婉瑜就来给他磕头，说：“ 母后不要为儿臣白费心思了，儿臣愿意和亲。” 怎么会有人愿意和亲呢？只是婉瑜比他更早更清楚地看清楚傅修仪的无情以及梅夫人的手段。或许婉瑜觉得，就算是奔赴不知前途的未来，也比留在宫中遍布阴谋暗箭来得舒坦。最后婉瑜解脱了，可是沈庙却永远无法释怀。眼前雪白的长袖飘然舞动，可沈庙却觉得长袖上沾着的并非是墨汁，一滴一滴都是婉瑜的心头血，也是他的眼中刺，骨中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